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7集《断子绝孙》。一三日后，沈云误杀孙才南一案落幕，孙天真有心要为自己独子惨死复仇，沈元行刑于午门，无数老百姓奔走相告，皆是想要看一看这位原本大好前途的青年才俊怎么会落到如此下场。有人为沈元感到同情，有人痛骂荆楚楚红颜祸水，吵吵嚷嚷的声音竟是热闹得很。沈元大约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一日，他心高气傲，一心想往上爬，想让所有人都看见他做出来的功绩，如今却被他眼中的贱民们指指点点，心中大约是难受至极的。更多的人往沈元身上扔菜叶烂鸡蛋，肮脏的东西并着恶臭糊了沈元一身，不用想定是孙家的人。沈元跪在行刑台上，身边是刽子手，原本按照这个时候，死囚若是有家人的，是可以来送死囚最后一程，为他吃一口上路饭，喝一口上路酒。可是今日沈家的人一个都没来。沈信不必说了，已经同沈家其他人都势同水火，怎么会过来？沈贵自来就趋利避害，沈婉云更是疯了。沈老夫人腿脚不便，不过就算腿脚灵活，怕也是不肯来的。怪就怪在一向爱做的温柔大义的三房今日也是未曾露面，想来是在婉转大义和得罪孙家人之中取舍了好一阵子，才做了这个决定。沈家的人如此，看在别人眼里便也只觉得唏嘘。沈元抬起头，烈日便洒定京城，明明是新年刚过，冬日余寒未消，灿金的日光竟也如夏日一般刺眼。午时一到，刽子手喷出一口酒，举起鬼头大刀，当头斩下，手起刀落。人群中抱起阵阵惊呼，女人们吓得捂住眼睛，那一颗脑袋滴溜溜地顺着台上滚到了人群之中，滚了片刻才有血洒了出来。地上沈元的眼睛大睁，似乎还有些微微困惑，仿佛这颗已经和身子分离的头颅下一刻还会说出什么话来一般。有人瞧见，悄然转身隐没在人群中。此刻的沈府亦是一片死寂，不是不提就没有发生过，沈元的死终究还是令沈府元气大伤。说起来，沈府的子嗣不算兴旺，而沈元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这样难得的，日后也许能够撑起沈府一片天的人，就这么憋屈地死在刽子手的鬼头大刀下，至少沈府的人心中不是不难过的。沈万坐在屋中，小厮小跑了进来，说道：“ 行过行了，刑场的人已经让人把二少爷送了回来。” 孙家人最后同意把沈元的尸首交还给沈家，已经是做了天大的让步了。虽然没有和孙天正明着掐起来，在处理沈元这件事上也顺了孙天正的意思，可是谁都知道，日后沈家和孙家也算是结仇了，端看这仇结得有多大而已。 接回来后不用停灵，最快几日内下葬。 沈万叹了口气，心思沉沉。 老爷还在为此事忧心呢。 陈若秋走了过来，温柔地说道：“ 元儿这事咱们也是无能为力，毕竟孙家不是普通人家。” 我只是觉得…… 沈万摇了摇头。 一切都有些不对，你没有发现吗？近来沈家像是走了什么霉运似的，接二连三的出事。 啊，不会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 陈若秋心中一惊，沈万一愣：“ 说什么胡话呢？”“ 啊， 我是胡乱说的，老爷莫要见怪。 陈若秋心中有些懊恼，沈万最讨厌的便是这些怪力乱神之事，方才他这般无心之说，只怕惹得沈万不高兴。他开口附和沈万方才的话， 说来也是，不过似乎一直出事的都是二哥一家，先是青姐儿，又是二嫂，现在是元葛儿。 陈若秋越说越觉得心中惴惴不安，虽说他从前是有些瞧不上又嫉妒任婉云，可是任婉云疯了后，这府上能与他站在一条线上的似乎就没有人了。罗雪燕、沈星和沈万都不是从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，怎么可能真心呢？ 正是如此，也不知道二哥平日里究竟是与谁结了仇，现在串起来看一看，倒像是早已图谋好的。 二哥每日在官场上难免会得罪些人，可为什么偏偏在今年出事？算起来似乎是从吴姐儿落水后醒来，事情就是一桩接一桩。 你不会说是小五干的吧？ 沈万觉得好笑。 哼，小五若是有那样的本事，只怕天下就要大乱了。 他安抚地拍了拍陈若秋的手。 我知道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，莫要胡思乱想。小五一个姑娘家哪有这样的本事，说是大哥大嫂教他的还差不多，可大哥大嫂绝不会用这种钝刀子磨肉的手段，他们向来干脆利落。此事我会留意，你莫要多想了，还是好好留意一下月儿的亲事，眼看着他的年纪也到了说亲的时候了。 一提起沈月的亲事，陈若秋便按捺下对沈庙的怀疑。沈万比沈贵更看重此事，这么多年从未嫌弃过沈月是个女儿，对沈月也是真心疼爱。陈若秋笑道， 我听老爷的。 西院里，沈庙正在披衣裳，金哲一边替他理了理头发，一边说道， 二少爷的灵柩已经抬回来了，听说很快就要下葬，连丧事都不会大办呢。 沈家人除了大房外，皆是有一些爱做面子上活计的，就如同沈老夫人过寿都要大摆筵席满城皆知一般。沈元身为二房的嫡长子，死了连丧事也不怎么办，实在是有些凉薄。这其中固然有为了遮丑的原因，更重要的是怕是朝中愿意为了沈贵得罪孙天正的人不多，便是真的办了丧事来吊唁的人也不见得会多，反而惹人笑话。 二老爷这几日白日都不在府中， 谷雨说道， 便是回去也是歇在外姨娘的院子里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好歹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竟是如此无情。 白日是忙着笼络与他疏远的朝臣们，至于夜里不歇在外姨娘房中，难道要与二婶同床共枕吗？沈妙微微一笑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